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 一首来自大壮的《我们不一样》，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，叫做怀里差个你，他点的这首歌曲啊。来，下一位是这个叫做人生一乐，诶，是刚刚给他老婆点歌祝他生日快乐的这一位啊。他说刚刚点播的歌曲老婆没有听到，想再给他点一首啊，这次呢想给他录下来给他听。那么他是来自河北涞水的张金良，祝福老婆郭素敏生日快乐，也祝所有来参加的朋友都幸福快乐。我想点一首成都。诶，所有来参加的朋友是来参加生日宴的吗？还是所有来听歌的朋友呢？来，这首歌来送给张金良的老婆郭素敏，来自赵雷的《成都》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渴望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

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 一首来自杨宗纬的《可惜不是你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这首歌啊，也是在很多年前，杨宗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我一位朋友他也是混音乐圈的吧，他当时拿到杨宗纬的这个 demo 啊，他说他给我听，然后还骗我说这是他自己唱的。我当时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真的好特别，然后很有磁性啊，而且翻唱的这个感觉呢，确实和梁静茹的原唱不太一样，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。下一首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的《烟花易冷》。 梦偏冷，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相思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痛直奔一盏盏灯倾塌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一时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叹 跟随我

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守候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王杰的《你把我灌醉》。好，下一首是来自王菲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曲哦。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 色已黄昏，

回来音乐留声机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多亮的 I Believe。 同时呢也插播一条信息啊，从12月1号开始，北京市五环路以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此外呢，遇到空气重度污染和红色预警的情况下，全市都禁放。那虽然说在年底了很多的这个喜事儿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违规。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梁咏琪的《原来爱情这么伤》。 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，别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。以为会习惯有你在，才写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。爱过道理太牵强，道理全是一样，说的是向后却真假荡漾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。以为会习惯有你在，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。太多道理太牵强，道理全是一样，说的时候很简单，爱上后却阵脚大乱，只想变得坚强，强到能够去忘，无所谓悲伤，只要学会抵抗。原来情这么伤，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明明流不干，下了眼还要再爱一趟。有一天终于打完思念的一场战，回过头再看 来自梁咏琪的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吧，原来爱情这么伤啊。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在失恋以后可能会在 KTV 点这首歌曲，因为这首歌好像是传说中的这个失恋神曲吧。下一首是来自袁惟仁的征服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 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终于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，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，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来自袁惟仁的《征服》，和那英唱的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呢？其实我觉得袁惟仁真的是一个大才子啊，他很多这个创作的歌曲都是广为流传的。你像他自己唱的这首《征服》啊，也确实，唱出了一个男人的沧桑感吧。听了这么多关于爱情的歌曲，下面一首我们要听一首关于友谊的歌曲，来自范玮琪的《是非题》。 See you. 像少了勇气，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。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，那一些是非题，总让人伤透脑筋。 来自范玮琪的一首《是非题》。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，也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959。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 不愿意死。